你好，我是华仔。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架构设计流程识别复杂度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将分四期，结合复杂度来源和架构设计原则，通过一个模拟的设计场景前浪微博，和你一起看看在实践中究竟如何进行架构设计。今天先来看架构设计流程第一步，识别复杂度。我在前面讲过，架构设计的本质目的是为了解决软件系统的复杂性。所以在我们设计架构时，首先就要分析系统的复杂性。只有正确分析出了系统的复杂性，后续的架构设计方案才不会偏离方向。否则，如果对系统的复杂性判断错误，即使后续的架构设计方案再完美、再先进，都是南辕北辙。做得越好，错得越多，越离谱。例如，如果一个系统的复杂度本来是业务逻辑太复杂，功能耦合严重，架构师却设计了一个 TPS 到达5万每秒的高性能架构，即使这个架构最终的性能再优秀也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架构没有解决正确的复杂性问题。架构的复杂度主要来源于高性能、高可用、可扩展等几个方面，但架构师在具体判断复杂性的时候不能生搬硬套，因为任何时候架构都必须同时满足这三方面的要求。实际上，大部分场景下复杂度只是其中的某一个，少数情况下包含其中两个。如果真的出现同时需要解决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复杂度，要么说明这个系统之前设计的有问题，要么可能就是架构师的判断出现了失误。即使真的认为要同时满足这三方面的要求，也必须要进行优先级排序。例如，专栏前面提到过的一级用户平台失败的案例，设计对标腾讯的 QQ， 按照腾讯 QQ 的用户量级和功能复杂度进行设计，高性能、高可用、可扩展、安全等技术一应俱全。一开始就设计出了40多个子系统，然后投入大量人力开发了将近一年时间，才跌跌撞撞的正式上线。上线后发现之前的过度设计完全是多此一举，而且带来很多问题。系统复杂无比，运维效率低下，每次业务版本升级都需要十几个子系统同步升级，操作步骤复杂，容易出错，出错后回滚还可能带来二次问题。每次版本开发和升级都需要十几个子系统配合，开发效率低下。子系统太多，关系复杂，小问题不断，而且出问题后定位困难。开始设计的号称 TPS 每秒5万的系统，实际 TPS 连500都不到。由于业务没有发展，最初的设计人员陆续离开，后来接手的团队呢，无奈又花了2年时间将系统重构，合并很多子系统，将原来40多个子系统合并成不到20个子系统，整个系统才逐步稳定下来。如果运气真的不好，接手了一个每个复杂度都存在问题的系统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答案是一个个来解决问题，不要幻想一次架构重构解决所有问题。例如这个一级用户平台的案例，后来接手的团队其实面临几个主要的问题。系统稳定性不高，经常出各种莫名的小问题。系统子系统数量太多，系统关系复杂，开发效率低。不支持异地多活，机房级别的故障会导致业务整体不可用。如果同时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就可能会面临这些困境。要做的事情太多，反而感觉无从下手，设计方案本身太复杂，落地时间遥遥无期。同一个方案要解决不同的复杂性，有的设计点是互相矛盾的。例如，要提升系统可用性，就需要将数据及时存储到硬盘上，而硬盘刷盘反过来又会影响系统性能。因此，正确的做法是将主要的复杂度问题列出来，然后根据业务、技术、团队等综合情况进行排序，优先解决当前面临的最主要的复杂度问题。一级用户平台这个案例呢，团队就优先选择将子系统的数量降下来，后来发现子系统数量降下来后，不但开发效率提升了，原来经常发生的小问题也基本消失了。于是团队再在这个基础上做了异地多活方案，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。对于按照复杂度优先级解决的方式，存在一个普遍的担忧。如果按照优先级来解决复杂度，可能会出现解决了优先级排在前面的复杂度后，解决后续复杂度的方案就需要将已经落地的方案推倒重来。这个担忧理论上呢是可能的，但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。原因在于软件系统的可塑性和易变性。对于同一个复杂度问题，软件系统的方案可以有多个，总是可以挑出综合来看性价比最高的方案。即使架构师决定要推倒重来，这个新的方案也必须能够同时解决已经被解决的复杂度问题。一般来说，能够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方案，基本都是依靠新技术的引入。例如 Hadoop 能够将高可用、高性能、大容量三个大数据处理的复杂度问题同时解决。识别复杂度对架构师来说是一项挑战，因为原始的需求中并没有哪个地方会明确地说明复杂度在哪里，需要架构师在理解需求的基础上进行分析。有经验的架构师可能一看需求就知道复杂度大概在哪里，如果经验不足，那只能采取排查法，从不同的角度逐一进行分析。我们假想一个创业公司，名称叫做前浪微博。前浪微博的业务发展很快，系统也越来越多，系统间协作的效率很低。例如，用户发一条微博后，微博子系统需要通知审核子系统进行审核，然后通知统计子系统进行统计，再通知广告子系统进行广告预测，接着通知消息子系统进行消息推送。一条微博有十几个通知，目前都是系统间通过接口调用的。每通知一个新系统，微博子系统就要设计接口进行测试，效率很低，问题定位很麻烦，经常和其他子系统的技术人员发生分歧，微博子系统的开发人员不胜其烦。用户等级达到 VIP 后，等级子系统要通知福利子系统进行奖品发放，要通知客服子系统安排专属服务人员，要通知商品子系统进行商品打折处理，等级子系统的开发人员也是不胜其烦。新来的架构师在梳理这些问题时，结合自己的经验，敏锐地发现了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源在于架构上各业务子系统强耦合，而消息队列系统正好可以完成子系统的解耦，于是提议要引入消息队列系统。经过一分析、二讨论、三开会、四汇报、五审批等一系列操作后，消息队列系统终于立项了。其他背景信息还有，中间件团队规模不大，大约六人左右。中间件团队熟悉 Java 语言，但有一个新同事 C 加加 很牛。开发平台是 Linux， 数据库是 MySQL。目前整个业务系统是单机房部署，没有双机房。针对前浪微博的消息队列系统，采用排查法来分析复杂度。具体分析过程是：第一，这个消息队列是否需要高性能？我们假设前浪微博系统用户每天发送1000万条微博，那么微博子系统一天会产生1000万条消息。我们再假设平均一条消息有10个子系统读取，那么其他子系统读取的消息大约是1亿次。1000万和1亿看起来很吓人，但对于架构师来说，关注的不是一天的数据，而是一秒的数据，即 TPS 和 QPS。 我们将数据按照秒来计算，一天内平均每秒写入消息数为115条，每秒读取的消息数是1150条。再考虑系统的读写并不是完全平均的，设计的目标应该以峰值来计算，峰值一般取平均值的3倍，那么消息队列系统的 TPS 是 445,QPS 是 4450， 这个量级的数据意味着并不要求高性能。虽然根据当前业务规模计算的性能要求并不高，但业务会增长，因此系统设计需要考虑一定的性能余量。由于现在的基数较低，为了预留一定的系统容量应对后续业务的发展，我们将设计目标设定为峰值的4倍，因此最终的性能要求是 TPS 为 1780， QPS 为 17800。 TPS 为1780并不高，但 QPS 为17800已经比较高了，因此高性能读取是复杂度之一。注意这里的设计目标设定为峰值的4倍是根据业务发展速度来预估的，不是固定为4倍，不同的业务可以是2倍，也可以是8倍，但一般不要设定在10倍以上，更不要一上来就按照100倍预估。第二，这个消息队列是否需要高可用性？对于微博子系统来说，如果消息丢了，导致没有审核，然后触犯了国家法律法规，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。对于等级子系统来说，如果用户达到相应等级后，系统没有给他奖品和专属服务，则 VIP 用户会很不满意，导致用户流失，从而损失收入。虽然也比较关键，但没有审核子系统丢消息那么严重。综合来看，消息队列需要高可用性，包括消息写入、消息存储、消息读取都需要保证高可用性。第三，这个消息队列是否需要可扩展性？消息队列的功能很明确，基本无需扩展，因此可扩展性不是这个消息队列的复杂度关键。为了方便理解，这里我只排查高性能、高可用、扩展性这三个复杂度。在实际应用中，不同的公司或者团队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复杂度分析。例如金融系统可能需要考虑安全性，有的公司会考虑成本等。综合分析下来， 消息对立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：高性能消息读取、高可用消息写入、高可用消息存储、高可用消息读取。前浪微博的消息队列设计才刚完成第一步，专栏下一期会根据今天识别的复杂度设计备选方案，前面提到的场景在下一期还会用到哦。今天我为你讲了架构设计流程的第一个步骤，识别复杂度，并且呢，通过一个模拟的场景讲述了排查法的具体分析方式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留一道思考题给你吧，尝试用排查法分析一下你参与过或者研究过的系统的复杂度，然后与你以前的理解对比一下，看看是否有什么新的发现呢？欢迎你把答案写到留言区和我一起讨论，相信经过深度思考的回答也会让你对知识的理解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